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冬奥有我》，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各位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带您一起走进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传唱活动，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的冬奥会，从我和你到申办冬奥时期的踏雪寻梦，再到冬奥有我，一首首优秀的奥运歌曲得到了社会的传唱和认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领导下的奥运之家合唱团积极参与了众多奥运歌曲的演唱公益活动，同时也一起加入了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的传唱活动。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了好几位嘉宾，非常难得的机会哈，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几位嘉宾。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副主任高云超，高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还有原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团长王淑贤，王团长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以及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常务副团长张平，张团长好。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我心中的奥运记忆。今天的节目会有很多好听的歌，然后还有很多非常不能说是有意思，应该说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这个故事哈。那么现在呢，我们一直刚才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冬奥有我，是由咱们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演唱的。几位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录制的呢？这首歌曲， 我来说吧。 好，王团长， 这是我们今年录制的。 嗯， 因为这首歌曲是今年由冬奥组委征集歌曲当中评选出来的优秀歌曲。 嗯， 我们看到这首歌曲听了以后，感觉到它非常好，特别适合我们合唱团在进一步的改编之后来传唱。 嗯， 所以我们就今年练习了，抓紧时间大家排练，最后已经能够呈现出来视频和音频的这个作品了。 哎，那这个歌曲是什么时候录的呢？大概是几月份？ 我们几月份录的，张老师？ 应该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吧。录出来的。 说到咱们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可能很多朋友听过你们的歌，但是未必对于合唱团非常了解，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 奥运之家合唱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是冬奥会的时候是这个2008年夏奥会的时候成立的，还是咱们这个冬奥会之前成立的呢？ 啊，奥运之家合唱团呢是在2013年的3月23号在中华世纪坛正式成立的。这也是应北京奥组会领导的要求，也是为了加大对奥运和冬奥宣传力度。当时我们正在申办冬奥会，这次团友们当时呢全部都来自于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是直接接受北京奥组会的领导。 是这个，应该说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是全部都来自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注册的工作人员哈。 对。 那么刚才我介绍的时候，王淑贤王团长是原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的副部长， 是的， 也是为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张团长，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呢？ 啊，我当时是在北京奥组委的场馆管理部，在那儿工作。我们这个部门有一个特点，当时呢，为了关心每一位参加奥运筹办工作的人的一些，因为年轺人比较多嘛，70%-80%都是年轺人，所以部长要求呢，每到一位同志的生日的时候呢，我要负责协助呢组织一个小蛋糕，送给大家一个小蛋糕，同时还要站在一起唱歌，唱好几首歌。所以当时呢，突然想起来，我们要不要成立合唱团？有的人说要叫鸟巢合唱团吧，这是我们的场馆了，主场馆。还有的说叫水立方合唱团吧，符合我们的发声要求。后来就成立了这个北京奥组委叫水立方合唱团，实际上也是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前身。 那都是奥运会的当时2008年的注册工作人员，其实大家不是这个专业唱歌的是吧？ 啊，不是专业的，大家非常喜欢。 啊，都是因为这个喜欢唱歌在一起。 是。 然后在一起，就咱们有这里头有专业唱歌的老师吗？ 啊，我们当时是水立方合唱团每星期有一次活动，中午当时是请了总政歌舞团的一位声乐老师教大家。大家非常高兴。每当中午的时候，奥运大厦的三层呢就会传来朗朗的歌声。 大家真的都是利用公余时间哈 啊来唱。当时呢是没有太多的奥运歌曲，我们就唱同一首歌，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也听那些歌曲啊，比如是半个月亮爬上来，当时大家很多人都中午跑过来练，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90多人。 哇，那团员的这个就是什么年龄层次呢？ 啊，年龄层次年轻的特别多，因为奥组委本身就是70%年轻人，所以就是年轻人跑到这儿来唱歌，最后当是奥运会结束的时候啊，2008年结束了以后呢，在五棵松举办了一场告别演出，当时这个水立方合唱团呢就站在五棵松的场中间，手拉手高兴的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就结束了这个他在奥组委的这个使命了。 那这个使命就结束了，那是后来呢怎么又延续下来了呢？ 后来呢是2013年奥组会的领导呢觉得要弘扬奥运精神，要一个还是要有奥运人的凝聚力，所以呢就委派我和另外一同志建立了奥运之家合唱团。那么就是2013年的3月份了。 这是2013年的3月份，然后正式成立的时候，还是把原来的那些伙伴们大家召回来，大家愿意吗？ 啊，是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以后呢，我们就在全奥运奥促会的这个全网呢，向奥运人发出了通知，就说要成立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所以当年的水立方的合唱团的团员还有奥运人呢纷纷来往报名，很快就有48名团友参加了这个合唱团。当然了，是2013年1月份组建的这个合唱团。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每星期晚上下了班，晚上大家纷纷的赶到来奥组会来唱歌。2013年的3月23号就正式成立了。 成立之后，这个咱们当时就是要求来报名，有没有要求就必须比较 擅长唱歌或者是怎么样呢？还是说有这个热情咱们就可以然后由专业的老师来教慢慢的调整过来呢？ 啊，当时大家的基于大家的热情，又是奥组委组织的奥运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所以大家纷纷来了，我们就是敞开大门欢迎我们的奥友在一起聚，在一起公益当年的奥运会。当时也是为了申办冬奥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唱歌，时刻准备着奥组委领导对我们的召唤，大家非常激动。 您想2008年奥运会之后过去，到2013年五年过去了哈，一召唤伙伴们又回来了，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大家要拥抱啊，很激动啊很多人都认识 啊， 是的， 当年一起并肩作战哈， 太感人了。2013年三月份成立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提出要求，一定要把2008年奥运会时的服装，工作服装要穿上，所以大家穿的满，都是穿的一片红的服装。当时成立的时候天气特别寒冷，大家7点多钟就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我们合唱的这个中华世纪坛，赶到这儿来了以后，看到大家看到穿着红衣服非常非常激动啊，拥抱在一起，这个时候主任宣布奥运之家合唱团正式成立，我们就是站在一起，奥友们站成四排高唱《我和你》， 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我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真的还是非常的感动啊，这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的主题曲，也是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成立的时候大家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应该说呢，这个奥运会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哈，在为2008年奥运会服务之后，咱们这些应该说工作人员又一次聚在了一起，成立了奥运之家合唱团。那么奥运之家合唱团呢，也是咱们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领导之下的一个业余的文化团体哈。那么高英超高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做什么的，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好的，奥促会呢是成立于2009年，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结束以后，成立了这么一个公益性的社团组织。它的宗旨呢就是传承奥运精神，促进城市发展。更多呢主要呢就是普及推广奥林匹克，传播奥林匹克文化。让这个奥运成果呢惠及市民大众。当时也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大力支持，然后在市政府还有中奥委会的大力推动下成立的。这些年呢也举办了主要是一些全民健身体育文化，国际体育文化交流啊，以及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包括双奥遗产传承的规划管理等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呢也是搭建各种各样的平台，凝聚更多的凝聚奥运人奥友来更多的呢为城市的发展来出力。 是，所以 这个高主任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我们城市零距离等等节目哈，来都给我们来讲过，尤其是这个奥运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关系，以及你们搭建的这个平台，搞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哈。 是的， 嗯，那么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全面转入对于这个冬奥的这种推进以及宣传呢？ 其实奥促会呢，因为它有一些人才啊、经验啊、资源方面的优势，所以其实从2014年开始，已经全面参与到了这个冬奥的2022年冬奥会的整个的申办过程。 嗯， 然后从2015年开始呢，我们的重心呢就转入到了那个聚焦冬奥，围绕这个助力冬奥来开展一些活动。 嗯， 个主要呢就是普及推广这个冰雪文化。 嗯， 让这个冰雪运动的呢更多的走入大众，走入青少年。 嗯， 所以啊。所以这些年呢也得到大家的各方面的一个大力支持吧，所以就是也为这个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兑现我们的承诺吧，申办的冬奥会的承诺，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好，一会儿来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这些年奥促会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活动，其实很多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哈。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您一起来了解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传唱活动，带您一起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副主任高云超，原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的副部长，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团长王淑贤，以及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常务副团长张平。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我心中的奥运记忆，真的是朋友们带来了满满的奥运记忆。红果说，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无与伦比的精彩，每个画面都清晰地记着，这是我心中的奥运记忆。5434JP 说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烟火打出的大脚印，展示了中华民族百年奥运圆梦的足迹。哥大爷说，我是2008年领的证，领的结婚证是吗？祝贺您。燕玲说了，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李宁吊威亚点燃火炬的那一刻，真的是让我记忆犹新呢。7758SN 说了，我的心中的奥运记忆，那是一个美丽、文明、卫生、清洁、阳光明媚的盛会。用户4438WA 说了，飞翔中的体操王子李宁点燃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形式新颖，记忆非常的深刻。用户晨曦说了，2008年8月8号8点，北京奥运会在一首《我和你》中拉开帷幕的那一瞬间，让我的记忆非常的深刻。0800FG 说，1984年徐海峰拿下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女排姑娘获得第一个奥运冠军，王军霞的中国长跑的奥运突破，跳水、游泳、举重等项目纷纷夺冠，真的是历历在目啊。宝姐姐也说到了徐海峰当时夺冠哈，是1984年的夺冠，她说那个是当时是对于这个是中国奥运史上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对于这个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刚才呢，咱们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这高云超副主任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奥促会的这个成立，实际上也是要这个对于这个奥运进行推广。实际上奥运会它不仅仅是在举办的那十几天里头，它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这个遗产和传承。事实上现在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我们也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滑冰雪，但是我们会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这个冰雪运动，所以这个奥促会在推广这个奥运会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刚才您说了有很多这个活动是吧？ 对， 来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这些年呢，我们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冬奥吧， 嗯， 围绕这个普及冰雪文化， 嗯， 所以呢在我们的搭建的各种平台呢，主要就是融入了更多的这个冬奥或者说冰雪的元素。 嗯， 比方说在每年我们举办的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当中呢， 嗯， 会有很多的这种旱地的或者真冰的这种体验啊， 嗯， 互动的这种项目，让大家呢对这个冰雪运动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嗯， 同时呢我们在我们举办的各种奥运文化的展览里头呢，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冬奥知识文化的这个展览展示， 嗯， 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图片啊视频去感受 冰雪运动、 嗯、 同时呢在我们呢举办的国际体育电影周里边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跟冰雪相关的这个影片， 嗯 啊，然后来举办的千村万场的体育电影的公益展映， 嗯， 同时呢又跟相关机构合作呢开始开展推广粤东冰雪健身操，就是融入了一些冰雪运动的这样的体操， 嗯， 让大家来更多的亲身的去体验去感受， 嗯， 同时每年呢在九月份会举办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在这个场地除了冰雪产业方面的一些交流以外呢，更多的是面向大众面向青少年，有冰雪运动的各种体验啊互动，让大家来亲身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嗯嗯，从现在其实到这个冬奥会开幕之前咱们还有活动是吧？ 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展览， 嗯， 比方说我们就是前两年刚开跟市档案局合作，市档案馆合作， 嗯， 举办了我们的奥运双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览， 哎， 里边呢也非常值得一看，有2008年奥运的一些很多值得纪念一些东西， 这个、 也有冬奥的。 到时候来给我们好好说一说。这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奥运歌曲这个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的这个传唱活动是吧？ 对， 嗯，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王团长来说一说。 好的，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奥运歌曲传唱活动的这段的情况吧。我们正式启动是在10月31号， 嗯 啊，那个这个传唱活动呢，这个整体的情况呢，我想先把我们前期做的工作先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再把我们启动之后的一些情况再跟大家介绍。由于这个音乐创造特点吧，奥运歌曲呢基本上都是独唱或者是对唱这种形式， 嗯， 我们2015年以来呢，就是随着我们合唱团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吧，需要演唱更多的合唱曲目，就是奥运歌曲的合唱曲目。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呢，我们在奥促会的支持下，这个邀请了音乐家、作曲家协助我们将公开发布的几首奥运歌曲呢，申冬奥的优秀歌曲和冬奥歌曲进行了编配，以及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练习，从2015年以来，而且在多次的大型活动中，包括我们奥促会刚才高主任介绍的活动当中去演唱。时任我们合唱团的指挥，现在是国家一级指挥的高伟先生，他将《踏雪寻梦》编配成了合唱歌曲，随后又将《心愿》编配成了合唱的歌曲。 嗯， 之后呢，我们又邀请作曲家郑冰先生呢，先后将《我和你》编配成一个6声部的合唱曲。 嗯， 还有将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最一开始放就是放的那首歌《冬奥有我》编配成了合唱曲。 嗯。 这些歌曲呢，会同我们合唱团坚持长期练习的这个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形成了就包括国际奥委会认定的奥运会主题曲奥林匹克颂，还有刚才说的开幕式主题歌2008年的开幕式主题歌我和你， 嗯， 还有我们2002年的申办的歌曲申办冬奥的这歌曲《踏雪寻梦》和《心愿》，以及咱们今年发布的《冬奥有我》，这样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各有特点的这奥运合唱的这个歌曲的这个系列。 嗯， 随着这冬奥的日益临近呢，在奥促会的大力支持下呢，我们呢就是演出机会逐渐增多吧。这样呢，合唱歌曲形式来演唱奥运歌曲呢，获得了合唱界的认可。有好多合唱团呢也和我们联系，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合唱歌曲的这个曲谱， 嗯， 共同来演唱这个奥运歌曲。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团来加入到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宣传这个奥运的这个通过歌曲的形式来宣传奥运精神，嗯，为冬奥的那个举办呢来助力加油。经过我们奥促会领导同意呢，我们呢就正式向全社会热爱合唱的朋友呢开放提供了我们奥运歌曲合唱的这个曲谱， 嗯 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呢在这个很多奥促会还有其他一些单位的支持下，决定向全社会呢发起传唱奥运歌曲的这个倡议书。 嗯， 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就策划了这个一起向未来的这个传唱歌曲的这个活动，因为当时疫情有些影响，我们就建立了奥运合唱这个传唱歌曲的团长群，大家呢积极加入，目前呢已经有60多名合唱团的团长加入了群， 嗯， 而且积极报名参加这个传唱活动， 嗯， 我们就在10月31号举办了这个启动仪式，后边呢我再介绍我们后续的这些工作。 这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幺零七点三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心愿》，是申东奥的歌曲。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幺零七点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播出，今天带您一起走进《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传唱活动，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情怀。从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从我和你到申办冬奥时期的踏雪寻梦，再到冬奥有我，一首首优秀的奥运歌曲得到了社会的传唱和认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领导下的奥运之家合唱团积极参与了众多奥运歌曲演唱的公益活动，同时也一起加入了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的传唱活动。今天的运河之上，我们就要来跟您说说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传唱活动以及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我们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副主任高云超，原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团长王淑贤，以及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常务副团长张平。同时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我心中的奥运记忆。宋燕君说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张山双向飞碟比赛男女同场比赛，张山获得冠军，历史上第一次颁奖礼上两名男运动员把他架起来，真的是太经典了。彤彤说，奥运之家合唱团唱得不错，争取有机会参加每年国家大剧院的合唱节的演出哟。这个我心中的奥运记忆，很多人都记得是徐海峰的奥运首金哈，8216外籍也是记得徐海峰的这个首金，84年的。8398MI 说，宣布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那天，印象深刻，激动而又自豪。那个真的是有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这个瞬间哈。5755MC 西边老好说，我心中的奥运记忆，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 举行很成功，国际奥委会主席评价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我觉得非常的自豪。晨曦也说期待冬奥的到来，冬奥的倒计时还有49天，加油哟。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心愿这首歌呢，也是这个专门为深冬奥来写的，是郭峰是吧？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团长。 这首歌曲呢是深冬奥的歌曲，是由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个独唱曲，后来由我们团改编成了这个合唱曲。刚才我介绍了这个传唱活动，是不是要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是吧？ 是的，因为这个就是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的传唱活动，怎么来报名，怎么来加入，要做一些什么。 对，是这样，我们启动的时候呢，向大家发出了一起向未来奥运合唱歌曲传唱活动的这个一个倡议书，我们叫一起向未来共迎冬奥盛会，介绍了呢我们奥运和这个合唱歌曲的编配是如何编的，而且发出了的一个传唱的一个承诺书，我们收到了40多个合唱团签订的这个合唱这个承诺书，之后呢我们又将这个曲谱印制成了这个一个文字的一个一起向未来的一个曲谱，很精致的编制了这个曲谱，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开展传唱活动。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有想加入的，是可以在我们奥运之家的这个公众号上去下载相关的信息，然后报名，现在再继续加入我们这个传唱活动中来。 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就叫 奥运之家、就叫奥运之家。然后呢我们还有后期的一些音视频的制作，我们已经给已经报名的这些团开过视频会议，在那个奥促会的现场也邀请了几个团一起参加，大家就音视频制作当中的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又给大家发了文字的说明，所以很方便大家学习，在我们的这个奥运之家公众号上可以下载我们的传唱的这个曲谱和我们的录制的音频，方便大家练习。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希腊语的歌曲，奥林匹克颂歌是吗？ 对，是的， 这也是咱们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演唱的，而且难度非常的高，因为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单个人演唱的这个歌曲和你要给到这个一个合唱团来演唱，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需要做很大的一个改编，是吧？ 是的， 那么这首歌我听说当时演唱也是很有难度，所以这个张团长您和您的这个团友们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大的挑战，是吗？ 是的，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啊，它有两个难点，这个难点就是它这谱子本身是100多年前在雅典唱的，它是作为历届奥运会的保留的歌曲，所以它的会歌呢，所以它的难度呢就是它的变化音特别多，它非常难唱，而且我们团唱的是原版的混声，这个混声要4个声部合在一起，难度特别大，第二呢它的希腊语呢难度就更大了，它希腊语它要拆分成，它放在乐谱里头是拆分成，所以它相当于还要唱希腊语，还要把它拆分成歌曲的形式，就难度非常大。当时我们几任指挥都在考虑唱这首歌，总是唱2次就放下了，因为唱不下来的，高音很高，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团的一座大山，越不过去不可能的事情。 后来怎么攻克的呢？ 我们团最后是在经历了全方位的准备，好比说我们在曲谱方面，在发音的学习发音的过程，还请了很多朋友，包括国际友人在帮助我们这个发音方面纠正，最终我们团经过2周的白天晚上的强化训练，我们有时候给它称为魔鬼训练了，每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要给指挥唱，一般练的时候每天最少要练50遍， 要听几十遍，还要练五十遍，还要把这曲子拆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唱。 嗯， 最终我们团经过了当然了准备期很长，最终是在两个星期，我们全团通过一对一，通过指挥每天指导，最后把这首曲子唱下来了。 嗯， 而且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觉得我们以奥运人的精神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嗯 啊，所以呢，在今年的第74个国际奥林匹克纪念日，奥促会呢，带着我们团全团呢，来到了奥林匹克公园的宣言广场。我们首先听了三位大学生在朗读奥林匹克宣言。我们站在后边，我们身穿奥运服装，我们唱起了这首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大家非常非常的激动。是这样，我们同时呢叫中央中国国际对外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呢给我们团做了个录像。这个录像呢是专门要向国外介绍奥运之家合唱团，特别是向希腊雅典的普通老百姓介绍奥运之家合唱团如何唱这种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当时这个消息发布完了，导演呢给我来电话说他非常非常激动，因为得到了巨大的反响。这个反响他是没想到的，有很多的希腊的市民他在留言，哎呀，原来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中国的奥运之家合唱团，他们唱希腊语奥颂唱得这么好，我们以后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却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多了解这段历史，感谢奥运之家合唱团给我们美妙的歌声。所以这个事情呢，奥颂我们就唱下来了，也是要将盲团要作为我们团的 保留曲目。而且我们当时录制就是为那个冬奥倒计时一周年赶出来录制，大家下决心就是魔鬼训练就是那么干的。 真的特别美，现在听依然还是这么美。 是的，是的， 这个音的这种起承转合觉得太奇妙了。 是的，太奇妙。相当于刚才王团呢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奥运歌曲的传唱活动。实际上这个传唱活动呢不限于说奥运之年，我们奥运之家合唱团是从2013年唱奥运歌曲一直唱到现在，我们还要继往开来一直传唱下去。我们这个传唱活动呢也不仅限于我们把这几首歌唱完了，我们而是要做出长期的计划，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啊，要弘扬奥运，迎接这一届冬奥会的到来。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带您一起走进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传唱活动，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专家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的副主任高云超，原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奥运之家合唱团团长王书贤，以及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常务副团长张平。同时呢，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我心中的奥运记忆。宋彦军说，2004年刘翔110米栏决赛黄种人的第一次冠军非常的精彩，也印象非常的深刻。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2008年夏天在鸟巢观赏的08年残奥会最后一天的比赛，为身残志坚的运动员加油助威，深受感动。4856说，08年奥运会开幕式记忆犹新，烟花等表演精彩绝伦。08年的奥运会让我们印象深刻，马上要到来的2022年的冬奥会一样让我们充满了期待，而奥运之家合唱团在这期间也一直都是在为这个应该说为推广奥运做着很多的工作。而且我知道奥运之家合唱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哈，张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是的，让我们全团最让我们感动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的第一任指挥张敬红，也是他带着我们团第一次亮相冬奥活动，就申办冬奥的活动，那就是在2014年的8月8号。当时奥促会呢启动了申办奥运的这个仪式。我们唱的我和你，虽然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排练也没有彩排，时间很紧嘛，所以我们赶到了我们第一次 为冬奥做宣传，大家异常的兴奋。张建宏指挥呢一直执教了我们团两年，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他突然患重病，他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这时候我们团呢组织了十几位团友呢就到医院来看我们的指挥，两个月没见到他了，很消瘦。当时大家也很感慨，安慰着指挥。后来不知道谁突然说，咱们一块儿唱一首歌吧。这个时候十几个团友呢把张敬宏围在床旁，有蹲着的，有靠着的，有站着的，手拉手，我们一块儿唱起了《我和你》，大家轻轻地唱着，好像是在唱我们的心声。当唱到《我和你心连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指挥把头侧向一边，眼泪流下来了，枕头都是湿了。这时候大家很难过。后来我们的指挥呢两个月以后就离开了我们。指挥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事后跟我说如果你还有来生，你最想做哪件事呢？指挥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打造奥运之家合唱团，为奥运歌唱。所以我们这一代指挥呢对奥运，对冬奥，它是一往情深。所以我们团今年走了第八个年头，我们从2013年成立，2014年唱到今天，从奥运会、深冬奥会到冬奥会的歌曲，我们一直没有停过。我们是在奥促会的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成长的。我们呢也遵循着指挥对奥运的这个期待，我们把指挥的愿望完成了。很多人说我们团有一个梦想，这是一群追梦的人。追什么梦呢？我们就是追着这一束光，这个光就是奥运这两个字。大家奋斗，大家贡献，大家高兴着，付出着， 真的特别的让人感动。而且其实应该说对你们周围身边的这些人也会深受你们的感染吧。就是你们其实真的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参加这个活动哈。 是的。 家人会问你们，或朋友们会问你们吗？为什么呢？ 是，我经常遇到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呢？每星期天都在合练，平常还要演出，大家从四面八方刻录， 这是个公益的活动 啊。而且公益说也不挣钱，为什么？我经常碰到。后来我想我答不出来。 我想说这是我们有浓浓的奥运情怀，深深的家国的这个奥运情节，加深深的这个家国情怀和自觉的一种使命担当。真是我为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经常非常感动的， 也为你们点赞， 谢谢。 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一起向未来这个传唱活动哈，下一步还会就是会做些什么，大家可以怎么来加入？ 刚才说了一下，我们是通过奥运之家的公众号是可以加入的。我们下一步的活动，一个是呢就是要把音视频的制作出来，向那个全社会的来进行宣传。另外在奥促会的下一步的活动当中，我们也还会更多的融入进去，把这个传唱活动呢更好的推广开来。我们还有北京合唱协会、中国合唱协会他们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应该说在全社会来掀起传唱奥运歌曲的一个高潮，来共同营造迎接这个冬奥召开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氛围。 高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下一步奥促会应该快到奥运之前，其实不仅奥运之前呢，奥运之后我估计你们还有很多可忙的事儿 啊。 是今后一个重点工作吧。作为奥促会奥促中心的话，主要是那个北京奥运博物馆的改造升级，这个已经列入那个北京市那个“十四五”规划，一个重要的一个。 它就是在鸟巢的广场那边， 南侧地下吧。我们是要以这个奥运博物馆的这个改造升级为依托呢，要打造一个传承双奥遗产的这么一个载体。以这样的一个载体呢，更好的开展那个奥林匹克教育。同时呢，与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博物馆联盟，与世界奥运城市联盟加强这个交流合作，更好的传承个奥运，传播奥运文化。 以歌声传递奥运情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奥运之家合唱团演唱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我和你》，还有冬奥会的获奖歌曲《心愿》，这个《冬奥有我》以及《踏雪寻梦》等等多首动听的歌曲。